以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郑永远为团长的金热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代表团28号乘列车离开平壤，前往委内瑞拉参加第19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第一次国际筹备会议。